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在下班的路上收听我们今天，哎呀，真的是太丰富的一整期节目了。 对，这一期节目我觉得太热闹了，简直从第一时段开始。 是，哦，不过呢，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 好， 因为今天呢，我们大概是这么区分的，在第一节和第四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找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嘉宾给大家讲解，比如说在签证方面啊，包括就是小长假出行啊， 对， 包括到国外旅游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包括您说，哎，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专家， 嗯， 您都可以在第一节和第四节这两个时段来询问，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因为他们确实是这方面的专家，又会玩又会签证啊，厉害了， 还会吃还会喝。 是是是，会喝吗？这个不好说。 这会喝的这事儿，咱们得挪到第二时段呀，是不是？ 第二节，我们不光有专门 会喝的 朋友啊， 会酿的也得来。 是的是的是的， 是 我们在第二节呢要讲讲关于酒。 哦， 但是这个酒呢跟早前我们讲的那个酒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哎，是另外的一款酒。 嗯， 反正我跟磊子我们有一点新鲜感，一会儿会跟他们专业的人士去聊一聊。到第三节的时候呢，我们会请来另外一波朋友， 嗯， 他们对泰国旅游特别了解。 对，你看啊，其实之前呢，像咱们同事包括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去东南亚玩， 嗯， 一般是去新加坡呀泰国呀，问谁都找我， 嗯 啊，说是我是东南亚小王子嘛， 我 啊，这个楚涵不是那个京郊小公主吗，啊，这么区分的。结果我告诉你，现在我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一小菜一碟儿，人家真正了解深度游怎么玩，吃什么喝什么，在哪儿住什么的， 嗯， 项目的安排，包括签证什么的， 对， 人家是全打包的那种。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在第三节的时候我们主攻的就是泰国。 好 好，来吧，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直播当中。 嗯， 再介绍一下，我是王伟。 我是高磊。 当然在节目的最开始 我们是有奖品送给大家的。 是是是， 本节目奖品呢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22到31号盛大开启，线上线下同享9.9元限时购，详情请咨询电话86395714。 嗯，欢迎大家呢有任何这样的问题哈，包括咱们出游方面的签证方面的，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搜索一下 CHWL876， 或者是直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两位嘉宾，老朋友了哈，一位呢是无爱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顾问贾颖，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颖。 嗯，还有一位是畅销书作家旅行甜师包括小包总。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欢迎二位。 刚才磊子挖了一个坑，二位在喝方面哪个更擅长？ 喝水吗？ 喝咖啡。喝咖啡。 好，特别好。请二位第二节不要收听我们节目。 哎呀，哎，先说说签证的事儿吧，因为最近正好赶上年底了，没几天咱们就是小长假了，是吧？很多的朋友呢都在准备着出行，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正在琢磨着，哎，没定去哪儿，但是现在再定还来得及吗？包括签证还来得及吗？贾颖。 春节出行是吗？ 就是元旦加春节。 元旦啊，哦，元旦出行真的您可以去的地方可能还真办签证。 大部分的国家很多来不及、哦、你就主要去看一些个就是可以电子签或者是落地签免签的那些个国家， 就比如说 比如说你像泰国是可以落地签的，刚一会儿我们第三趴其实我觉得介绍的国家是很好的、嗯、对，那然后的话像一些个电子的，比如像有些个去柬埔寨啊包括像越南的一些个令纸签，有可能加急一点速度可能还会将将够，可能还是会因为我说的这些还都是现在温度暖和一点的地方主要是、嗯、对然后如果是春节出行，大部分的国家基本都是来得及的，比较谨慎一点的我觉得可能是加拿大，因为加拿大一月一号以后执行新政、嗯、那要第一要录指纹了，然后它的出签速度有可能随着它的这个使馆内部的这个工作量的一些个积压，可能会在初期会有一些个出签的这个延迟，这种情况我们不可预估，所以呢大家可能如果在选择像加拿大这种国家可能是要谨慎一点，但我觉得可能春节去加拿大太冷了，对，可能还是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比较暖和的地方会比较适合大家。那么其实1月1号有一些个新的一些个国家的政策其实有一些执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像乌克兰它是在1月1号应该是取消之前的落地签，那么之后的这个大家如果是想去到乌克兰旅行的话，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到我们的签证中心去正常办我们的叫传统的纸签，再一个它也是同时会开通电子的网上签证申请，那么因为1月1号还没有到时候的话开通以后我可能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电子签执行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另外还有一个是卡塔尔是在21号，就是12月21号已经和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护照是互免签证了，就两国互免了，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利好，而且大家都知道2022年是世界杯嘛，所以就是他提前就已经开始预热了，我觉得预热了好多年了对， 特别棒哈。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去的，可能关注会比较多，就是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类似于像免签的一个 entry 类型的一个签证，那么这个类别目前在官网的2018年12月31号它是截止日期，还没有说要接着往下续，所以呢可能大家在2019年的时候可能这个类别签证可能就申请不了了、嗯、那么去正常申请我们的纸签或者说它的另外一个 e-visa 的这个类别、嗯、对，嗯 嗯，还挺方便的。 是的， 我再补充一个，就是咱们有同事刚刚从迪拜回来，迪拜好像也是免签了。 对， 哎，特别方便。 是， 飞过去大概也就是6-7个小时。嗯，跟飞泰国呀、新加坡差不多。 差不多，因为新加坡大概5个多小时。 五个半。 对。 嗯，五个半。 但是相比之下，我觉得比如说咱们邻国，包括新加坡，都是属于玩应该都没问题， 对， 然后大家的体验感都很好，但是相比之下费用高一点，相比啊，我只是说。 你是说迪拜比其他的还是 新加坡吧？ 没有没有，我说周边的 周边的、 就是咱们邻国那边、然后还有新加坡、相对费用可能相对高一点，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都说我反季节啊，去邻国好吃不贵，你比如现在一直热门的像泰国，然后包括这两年开始火起来的那像菲律宾啊， 菲律宾 这样，也都起来了， 对， 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你想， 是 因为我朋友圈当中好多朋友都是搞旅游的， 对， 我就看他们在近半个月当中疯狂的推他们各种的产品 啊，这是反季的， 都是反季的。行，咱比如说啊，拿游轮来举例子， 哦， 游轮，你比如说，从天津港，有船走，比如说去邻国的，这个有，然后大概比如说。在新年跨年是在船上度过，给您全家一个美好的回忆，类似这种， 对， 大概价格应该不会低于6000吧，不会低于这个数啊，但是你想到2月底的时候，大概20多号的时候，价格腰斩， 差不多， 差不多吧， 啊，我见过有1000多的。 哎，不是，你是哪个旅行社？你介绍一下，这得介绍一下。 真要1000多，我还 不太敢去了。 我听说他们是批发商啊，您知道吧？ 他有的是那种内舱。其实我其实特别不建议那个坐游轮的朋友选择内舱。 对，我也是。 他那个名字起特花哨，叫什么内舱，什么海景， 还有内舱海景房、 海景内舱。实际上他就是在内舱给你挂一个 LED 的，不是，是 LED 的画 屏幕，对， 是屏幕，然后播放海景照片。 对， 一会儿夕阳，一会儿朝阳的，一会儿白天蓝天白云的啊，那个是内舱。实际上您就住那跟那沙丁鱼罐头似的。 不，我还见过。真的是它叫内舱海景，那海景就是挖了一个窗户，但你天天看就是水水水水、 哦、那还不错。 实际上你在那个甲板的下面， 你那是有个窗， 哎，对，有 个窗， 对、 我说那 不是模拟， 对，我说那连窗都没有， 是真模拟， 对，真模拟，就是你在里边就感觉，但是它一会儿给你日出了，一会儿给你蓝天了，一会儿给你下个雨什么的，你觉得变化还挺多的哈。但是因为那个特别晕，我就觉得坐船是千万不能坐那种。 不过但是游轮真的有甩尾舱，真的会有，就是价格超便宜的、其实主要大家要选择船，先要看这条船怎么样，这是最 主要 的。对， 这个是主要的、好， 来吧。 那关于签证的，贾颖还有补充的吗？ 最近的一些新政差不多大概是这个样子了。 好， 对，还有一个日本，对， 对，三年签， 对，大家都关注的会比较多的就是，应该是好像1月4号，可能因为日本是放到1月3号的假期嘛，1月4号它的一个新政就是关于三年可以简化。它的三年简化是什么呢？是你在之前去过日本两次，就是不是说两次两个签证，是你去过两次，就是有那个出入境章的。那么你在申请三年的时候，就可以简化提供你那些个所有的资产部分的材料。但是它有一个，就是这个你只限于说你自己是主申请人来用，但是你不可以给配偶做担保。对，我们资产的是可以给配偶做担保的，但是这个出境记录的这种免资产是不能给这个自己的这个亲属来做担保的，就大家注意一下。 好，既然提到民宿了，这样有听众朋友问关于签证的问题，那一会儿小包总你就介绍一下日本吧。行吧， 没问题。 因为我相信在比如说元旦啊、或者是春节的长假当中，可能去邻国日本的朋友应该不会少。 对， 所以可以讲讲。来，贾颖先来看看步步的问题，也是关于日本的签证。 好的。 他说三年日本签证签完了需要3个月必须去一趟吗？ 领馆的要求是，然后呢您的风险是，如果是您超过3个月去有可能也没事儿，但是呢也不排除会遇到这种可能你的签证会产生问题的这种拒绝你出境或怎么样。但是这个比例如果您要问是多少，其实我身边有挺多的人是超过3个月去的， 没事。 但是的确是有风险，就如果你打电话到日本领馆，他肯定会告诉你三个月内是要去的， 就 是这样 的。 对对对， 可能会有问题。 对，对，还是有一定风险。 行，我们再问一签证的问题哈。这个橘子城说了，说未成年子女跟随着爷爷奶奶去泰国旅游，需要我们父母提交委托书吗？着急呀，赶紧给我们回答一下。 如果是个人旅行的话，目前的话泰国没有强制要求。 哦，就是自由行是吗？ 对，自由行的话，对，我不知道他团队会不会有一些团队会有一些要求，我觉得待会儿第三排我觉得可以，也可以来问， 也可以问吧哈。 对， 好嘞，行。那大家伙儿有任何的咱们出境旅游，包括春节期间呀、这个元旦期间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包括签证的问题，您都可以关注 CHWL876 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您的问题过来了哈。 是，Monica 说春节我去北海道，丽说坐游轮去日本不用签证吧，拿着白板去就可以了。对对对，这个其实坐游轮，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拿着白板去就可以了啊，这个确实是。来吧，那小包总。 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大概是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吧，去年去那个关西的时候啊、住了一个怎么说这个有多有特色的这个民宿，就是住在人当地的居民区里头了。 嘿、 就是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卡通啊动漫啊，就是他们那种就是几横几纵的那种房子的那种居民区。 机器猫， 没错， 打野。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也比他们住的那种房子、然后那房子真的是那种和室不屋，然后进去以后，因为我确实没住过这种，这已经不是民宿，这真的是当地人家。然后就是他们现在有这种开放的这种特色民宿嘛，就给我们住。房东呢人特别好， 他会说英语，所以说我能跟他进行特别深度的交流， 真棒， 给我们讲真的哪儿好吃哪儿好玩。后来说呢，我们因为这是一栋比较有历史的老房，从他奶奶的奶奶，从他奶奶的妈妈就开始住了，等于四代了啊，然后就住在那儿，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老的部。我说你什么意思？就是你老到底怎么回事？他说就是啊，洗澡可能有点问题，就是他们都不洗。然后那 我以为是老，所以就代表您使东西的时候轻点啊。 你听着，一会儿还也有这段。然后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洗澡可能有点问题，因为当时是冬天嘛。你想我去年也是年底的时候去的， 是 特别冷。然后说，我说那怎么办？说这样，我一人发你们一个澡票， 嘿， 就是 啊， 哎， 到公共澡堂子洗去。 哎，就是跟咱小时候去那种清华池泡那种意思一样。 这个体验挺好的。 对啊，所以我不仅体验了合适不污，我还体验了人家他们叫泡汤。所以朋友们，你们去日本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当他们跟你说泡汤的时候，不用那么高大上，就是去泡澡堂子去了，知道吧？人家日本那个真正的温泉，人家就写温泉俩字儿，知道吧？人不写泡汤。所以说泡汤就是去泡澡堂子去了。然后我去了那个澡堂子还。哎呀，真的特别接地气，简直就是，他是每天给你一个澡票，300日元也没多少钱。 是 你拿着澡票，他这个进去以后，右手是男，左手是女，中间一溜这个大衣柜，就隔开男和女。这衣柜也就可能比我高一点，也就1.8米左右，这 一人高嘛， 哎，一人高吧。然后呢，关键他这个收这个澡票，这个大娘啊，他就坐在 正中间， 骑在正中间，他那个。门口那个收票的那么一个券儿，他坐在里边，他这手拿男的票，那手拿女的票，所以你们就懂的啊，就是在这个大妈两边都能看见。哎呀，当时我这个很尴尬。 后来你去了以后，发现你是那里最年轻的吧？ 没错， 这是最重点的是吗？ 这个花花哥有经验啊，你这是 他也去过，哥你也去过呀？是怎么样？ 绝对泡过， 不是在日本 啊，反正一看就是泡过。我在里边最年轻，哎呀，也是身材可能也是最好。后来我想了想。这个我看了看，他在那个衣柜顶上，他支了一个电视，然后他就一直就是一副半死不活的那种眼神，就在那看着那个电视，就看电视剧。我想他应该不会看我吧，后来我也没多二话没多想，我就给脱了。反正后来一会儿就哎呀，反正避免吧，然后就脱了就进去了。后来一会儿一看，从里边出了一个老爷爷，老爷爷居然围了个手巾，我什么都没有围， 你没他不提供是吗？ 对啊。所以人家也是有备而来，可能人家就知道这块是这个风俗。 就是、你虽然做的事儿是入乡随俗了，但是很多的可能还是不太 规矩，奔放了一些， 是的， 还是比他们奔放了一些啊。这是体验这个当地的这个泡汤啊澡堂子，然后再说这布屋。我们上这布屋，它是一个那种，因为确实挺老，听说都90多年了。 哎呦， 然后呢，我们上去以后呢，就是上这个布屋，它那个。台阶本身就特别陡， 就咯咯吱吱响， 对对， 是吧？ 一楼是什么？就是喝茶，就是那种叫什么客厅。然后二楼呢就是卧室。我上去以后发现这个卧室有一个天然的15度倾斜角 啊， 哎，就是所有的这个地全是倾斜的，所以它那个家具啊摆放，其实它那个门都是按照这个倾斜角去修的，就门框都不是一个直角。 它为什么要这么 做呀？不是一长方形，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们上去说，可能啊，咱没住过这合适不屋，人家这睡觉啊就是这样，它方便啊，你想。你一躺，这不15度，这不正好那脑袋在上面， 比颈椎还好， 哎，对，颈椎好，可能人家就这么设计的。后来直到第三天，我们那房东又来了，这个收钥匙嘛。后来我们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哈，就是是不是每个屋子都是15度角？有没有什么更倾斜呀？有没有不倾斜？人房东说，是这样，这个房子呢，因为太老了，木匠都修不回来了，所以就倾斜着。最后木匠说没办法，我帮你把门框给改斜了。 不是你这和那个比赛斜塔一样，每年他都在 对差不多。所以说其实朋友们那个就是日本人住的房子应该也是平的，当你们住到斜的时候呢，这房子应该是快塌了， 哎，就是够老的， 对，特别特别老， 我以为房东第二天来跟他说隔壁澡堂子欢迎你今天还去洗澡。 哎呀，你那是小明星了。不过在这儿我提醒大家，其实我在日本也住过民宿，但是不是这种这个合适的民宿哈， 不是一头高一头低的， 不是，是普通的。但是他们那儿的那个床特别得提醒大家，他们的床的这个尺寸比我们想象的小很多，一般咱们的双人床最小是1.5米乘1.8米吧，差不多吧， 基本上。 后来呢，我们去住这双人床，我量了一下，也就1.3米。

八达岭奥莱年终回馈季开始了，众多名品年终聚会，年底积分清零换礼金，会员可到店或通过八达岭奥莱官方微信号查询积分及兑换。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国博西在南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全工您好。 哎，您好。 哎呀，今天这个最高气温才-2度，但是我看了很多的新闻说，今天只是低气温的开始，未来会越来越低，是吗，全工？ 对，今天应该说是刚刚开始 被 强冷空气的影响啊。那么到明天早晨啊，最低气温要降到-11度，而且还有啊3-4级的偏北风，所以感觉十分寒冷。明天白天这个风力还要加大，可以达到4-5级，阵风啊有6-7级。明天呢也是啊这个冷气团最为强势的时候，所以白天这最高气温啊也只有啊-5度，或者哎也就是-6度。 您说的是最高气温，我没有听错吧？ 对对对，就是最高气温啊，是-0的啊，-5或者-6。所以从早到晚可以说是寒风刺骨了，即使中午前后，这个体感温度也就是-12到-15度。 天，那大家就别出门了吧？ 对对，今天啊比今天是冷多了。 嗯， 哎，所以提醒大家，明天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是。 哎，那么后天呢，28号同样是寒冷的天气。这个早晨最低气温要降到-12度，白天哎，白天这最高气温啊也只有-3度，还有这么3级左右的风力，这个寒冷的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减轻。那么年前29号到31号，这个风力会明显的减小了，但是气温回升的幅度不大，最低气温啊还在-10度上下，最高气温啊也就是-1度左右，这还属于这种冰上走的天气。 是。 哎哎，不过这个北风不断啊，清扫天空，北京也将以晴朗的天气啊迎接新年的到来了。 不过这天一晴哈，这气温一降低，就感觉这雪离北京是越来越远了呀。您再大胆的预测一下，全工近一周之内可能下雪吗？咱们北京？ 不可能，因为这种北风不断啊，持续的影响啊，没有暖湿气流的北上啊，所以北京很难出现降雪天气。现在来看呢，就是这种冷空气影响呢，不仅北京冷，你看东北就更冷了，那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要降到-25度左右。 我的天哪！ 哎，这就真是天寒地冻了，是吧？另外呢，这种强冷空气呢，在28号和29号要抵达长江中下游地区，像省会级城市。像合肥啊、武汉啊，最低气温要降到-5度。 哎呦， 哎，南京、长沙还有南昌啊，夜间最低气温也要降到0度以下，这个感觉是非常湿冷的了。 对，特别想慰问一下南方的朋友。 对对，所以说在前往南方的朋友，同样更应该注意防寒保暖了。我觉得。 对对对，是 太冷。 太冷了，太冷了。那今天呢，这个下了班之后，您也得多准备准备。明天咱们更冷的天的时候，您得多穿点哈，多喝点热水，好不好？ 对，少出门。 是，少出门啊。 好， 谢谢谢谢全工，全工再见。 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4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的是事故路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大山子路段有事故，后车呢是队尾排到了东北二环的匝道处。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呢是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京港高速出京方向西道口路段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月各庄桥。再来关注一下根据南六环外环太和路段交通事故处理的需要，目前南六环外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南大红门入口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事故现场呢目前正在积极的处置当中，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3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哎，我是高磊。 在此呢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本节目的奖品。 好的， 本节目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22到31号盛大开启，线上线下同享，9.9元限时购，详情咨询电话86395714。 除了刚才维哥呢跟大家来分享呢，今天我们这个奖品有这个青花瓷的茶杯之外哈，还有一份大奖哇！今天我们在第二时段呢，好好的给您介绍一下这奖品，估计就是一箱一箱的来吧，都不能说是、啊。一瓶一瓶的来吧，是 不 是？ 不啊，我觉得得看你 啊、哦、看我， 对，得看你， 看我的量， 跟他们怎么聊， 可以， 你说呢？ 可以， 就比如说比如说你买一箱行吧，那我送两瓶，但是你要跟他聊得好，行吧，我送三瓶，就不一样吧， 直接送两箱完了。 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啊。 是，首先呢是京都将军酒市场运营总监毛继香，欢迎您。 大家好。 嗯，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销售部的经理赵小红，欢迎您。 啊，大家好。 嗯，第三位呢是民俗协会理事韩硕，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主持人 好。 嗯， 韩硕是老朋友。 对, 对, 对, 对。 另外两位是新朋友。 是。 京都将军酒。哎，嗯，三位当然韩硕肯定不清楚了啊。哎，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酒历史啊，包括咱们酒厂在什么位置啊，能不能简单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啊，可以。这个京都将军酒呢，它是有这个一提到这个名字，为什么叫将军酒哈？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历史渊源的。这个在北宋纪实料记载，在南郊呢，它是曾当年是杨六郎煮酒这个退辽兵的一个地方啊。当时这酒是拿来这个犒劳这个就比较疲惫的这些士兵，然后拿美酒美食让他们恢复体力喝的一种酒，所以就由此得名叫将军酒。 哦，哎，咱们厂子在哪儿？ 在这个南四环南园。 哦，就 南园原来就是一个就是。 这不南园机场附近是吧？ 就是在麋鹿苑，他们离着很近。 哦，那离亦庄也很近了，是吗？ 过去就是皇上围城，这个。过去就是主要是为皇上打猎进行围场的一个地方，所以咱们的酒这块也就是说从皇家这块一直延续过来的。 嗯， 这个你得问我，因为我是南城人。 哦，好好好。 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大兴是产酒的这个重镇呢？因为过去北京城分南路烧酒和北路烧酒，从康熙开始呢，这个南路烧酒是最有名的，尤其大兴地区是广泛出了很多有名的烧果。 嗯 啊，烧果就是做酒的那个厂子，过去叫烧果。他们厂的这个京都厂呢，是前身是什么呢？它有皇家的秘方。 哦， 因为咱们知道这个麋鹿苑是干嘛的？ 对， 是乾隆皇帝的围场，他在那儿养麋鹿，每年要去那儿打猎。那打猎呢，他是不可能一个人去，他要带着很多人到那儿去。到那儿去呢，就得吃在那儿，住在那儿。住在那儿呢，你从宫里头直接运酒啊，运这些呢还是很不方便，所以当时就把这个造酒的秘方就传给了当地的这个烧果，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个秘方造出来的酒就是比较好。 嗯， 而且南路烧酒呢，以这个什么这个优点呢，它比较的干净。 哦， 哎，它的这个酒虽然烈，但是它非常的绵柔，它不上头。 明白， 哎， 就是最高就上到腿， 对吧？对对对对，所以你要喝这个两三瓶以上的，顶多就到达这个抢走你不走的地步。 我的天，那还是不行了，真是。 所以说呢，它这首先不上头，再有呢，它纯粮食酿造，它都是高度酒， 嗯， 这是比较关键的一点。 哦， 哎，它这个喝酒啊，现在我估计两位都喝酒， 对， 宁喝高度不喝低度。 对， 为什么？它低度酒现在很，咱们都知道它是兑出来的， 对， 高度酒是酿造出来的，尤其是二锅头。 嗯， 二锅头是一个生产的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么一个，咱们都知道二锅头是个名称，其实它是一个技术的一个称谓，它就是二锅的那个头锅酒。 嗯， 它的度数要达到60度， 嗯， 才能叫二锅头。 嘿， 你不能低，低了就不叫二锅头。 对对， 好好好。 说的这个二锅头，嘿，京都二锅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问问毛总吧，好不好？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包括咱们京都酒业是一个怎么样的企业呢？ 京都二锅头，咱们等于是咱们建厂已经46年了。 嗯嗯， 咱们这个厂里这个咱们厂长这块带着咱们京都酒业这块，因为那个这个46年来就是专心只做这一件事儿。 嗯， 然后咱们传承了这个皇家京都的这个酒文化，然后把这个皇家秘酿这块引到咱们现代工艺这块，然后相结合，然后咱们生产出的这个京都二锅头，从这个各方口感来说，这个都是深受咱们百姓这块的认可。而且咱们的酒质的话，咱们因为咱们从来咱们厂出产的酒都是纯粮酒。 嗯 啊，这块就是说咱们这块厂里这块一直是包括我们现在厂长这块说，我们不和这个任何这个厂家去比价格，我们只和厂家比这个品质。 好好好。我相信厂长肯定在听我们直播，是吧？ 嗯。 好，那就是关于厂长这事儿，咱们就先告一告。咱们接下来要回答一点比较接地气的问题啊，比如说第一，咱们这个京都将军酒，就是咱们酒厂，产品就这一个吗？ 啊，我们目前分四大系列，啊，这个有，这个京都系列酒分柔和京都系列。然后京都将军系列、京都二锅头，啊， 还有就是皇家京都系列， 好， 四大系列， 就是四大系列、 啊、对， 好，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个花谢春归人家问的，其实也是我们俩想问的， 嗯嗯， 就是咱们这个将军酒多少度啊？ 52度， 哦， 度数比较高， 嗯，真是哈、啊，嗯，一般酒你比如说分成像什么酱香的呀， 嗯， 分成什么这香那香的， 嗯、 咱们家是属于， 二锅头本身是以清香为主，但是，咱们这个将军它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款浓香酒啊。 哦，是浓香型的是不是？ 对。 哦， 我们就是这款酒采用的是这个酒海里这个储存46年的老酒，然后调制而成的。 嗯 啊。哎，咱们的厂子也在麋鹿苑边上是吗？ 是的。 哦，好吧好吧。 也这么多年了哈，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传统，或者说是皇家的这么一个秘方，也不容易哈。 当然当然、哦、当然。 是不是到现在也秘而不宣呀？ 那这当然不能告诉你们了。 是吧？ 对对对。他因为造酒还有就是说，他虽然说是52度的浓香型、 嗯、 但是刚才咱们说了，他是以40多年老酒兑的。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它里头有物质。很多人都说啊，说我们这个酒是老酒，里面有好多微生物。谁跟您这么说，谁就说明是外行。它这里头没有微生物，它这里头是什么呢？是有一种叫香味素的这么一种物质。它年头越多，它香味素沉积的越多，它就越香。酒就越好，谁也都愿意喝陈酒，也不愿意说喝这个刚生产出来的。为什么？它有沉淀。 哦， 哎， 对对对对对， 这个微量香味成分它要相互转化， 嗯， 啊，时间越长它就越香。 嗯嗯嗯，好，其实也是，因为咱们有这个秘方了，相当于类似于独家， 嗯， 或者咱们厂子里的。那瑰宝， 嗯， 那你说拱手让出去了，比如说好了，高磊，那咱们哥们不错，来、啊、给你了， 可以。 过两年，过两年，高磊啊，新弄了一个厂牌，叫见外小王子， 你可以吗？ 啊、喝酒不上头， 哎， 这可瞎了， 哎， 是吧？ 也瞎不了，因为给他不一定会使。 哎、 这我对他们， 我也够笨的，是吧？ 我对他们这个厂有所了解， 啊、 也去他们厂参观过很多回。 啊、 那个秘方啊，虽然很密，但是又不密，但是你用的全凭是经验。 对， 就像咱炒菜一样，告诉你盐少许。这少许就 类似于说，比如说那个可口可笑人家公司， 哎， 说好，我们这方子都给你， 再给你， 没问题，您造， 对， 你照样造不出跟你喝的可笑那个味儿一样， 对 对 对 吧？ 对， 一个道理。 是， 好，来，磊子，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啊。我就先进段广告吧。 行，先平复一下。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关于咱们这个京都将军酒的问题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师傅，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的盟主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盟主，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盟主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盟主，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季香说还是小红说， 嗯， 就是咱们的酒最便宜的卖多少钱？ 咱这次这个将军系列酒的话， 哎，我这个属于挖坑啊，因为一会儿我们这儿专门谈价格的总监啊，磊子可能就要开始谈价格，哎，俩人先商量价格呢。 可以，我看，哎，这事儿好，这事儿好， 来来来， 先商量可以。 来说，最便宜的多少钱？ 咱们这次这个，因为咱们一九年京都咱们酒业这块出的这个将军系列酒，咱们有一款是百姓酒，当然说也是咱们 亲 对对 亲 百姓亲民酒。 亲，您紧张了，就是现在还2018年呢，那怎么说19年这款酒？ 临近19年， 对 啊，临近19年， 对对对， 最便宜的卖多少钱？ 咱们是这个零售价在68元。 哦，就是咱们的将军酒最便宜的是卖68，最贵的呢？ 最贵的是568元。 哦，500，哎，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从这个酒质上还是有一些这个区别， 就比如说度数上啊， 对，度数区别， 包括哦年份包装上啊。我以为是说好那个便宜的那个可能是半斤装的，然后贵的那个可能一斤装，我以为是这样的。好了，那接下来就咱们。因为马上要到元旦和春节了嘛，咱们有什么特惠活动吗？ 咱们这次这个结合这个两节的话，咱们现在是主要是推出咱们将军系列酒这块，把咱们首推产品五星将军这块作为咱们这个就是为咱们这个就是元旦这块准备的一个高端礼品。 哦， 啊，咱们这个五星将军是40年这个酒海这个窖藏的，而且还有这个独天独厚的天坛外形设计， 这个包装很漂亮， 精美的包装盒非常、 啊、 非常精美 啊！ 啊，这次的话，咱们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北京台的广播听众这块， 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正在听呢。哎呦， 给咱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这个渠道， 啊、 然后咱们是这个568元的这个京都将军五星酒，就是五星将军酒。 嗯嗯， 咱们是这个原价是568元， 嗯嗯， 我们现在给听众这块是460元，打八折。 停，就是放在你前头的这个就是五星将军吗？ 对对对对。 哦，就是这个， 对， 就这个天坛瓶儿， 天坛瓶型 啊、 嗯。 其实啊，老百姓对将军还是比较，就这个京都比较了解。 嗯嗯， 那时候有特别著名的广告，喝京都我高明， 是是是是 是。 对，而且呢，他们厂是最早出那个大桶酒的厂。 哦，就有点矿泉水桶。 对了、哦，因为他们厂真正是出酒的。 嗯， 因为很多厂子我到那儿去看吧，他不让你参观。 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厂，你到那儿看，就是那儿就蒸着就出酒。 哦呦， 哎，所以说呢，他就是以这个质量占领市场。 嗯 嗯， 这回呢，就是主要就是什么呢？这个两节呢比较优惠。 嗯 嗯 啊，他出了这个新的包装， 哦、 很漂亮， 天坛造型的 送礼使。 哎，就是硕拿的这个就是天坛造型的，咱们这个将军五星的这个，卖500多块钱。 对， 然后现在因为要迎两节嘛， 对对， 咱们现在便宜到， 可以给咱们打八折，460元。 好，磊子上。 460元，现在大家伙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直接发送我们的问题。 嘿，我让你谈价呢。 这价还能再低吗，毛总？ 这个因为咱们已经是给咱们的一个特惠、 啊、 这个两节特惠的一个价格了。 哎呦，我告诉你，我们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的听众特别支持啊，你知道吗？所以您怎么也得在。 不是谈价的怎么这么心虚呢、 啊、 我讲。这 我比他还虚，你知道吗？ 是吧，我觉得也是。嗯， 哎，这样 啊， 一箱咱们这五星将军多少瓶？ 6瓶。 哦，一箱6瓶、啊、 对对对对， 哦，按照八折算6瓶、嗯、怎么着，我觉得起坛都得是，您如果买一箱的话至少送您2瓶，至少这个起说吧， 可以吗、 哦、可以吗？ 你二位主持人这么说，为咱们听众这块也都争取这福利。 好，说低了， 真的呀，可以呀，那就送3瓶吧。啊，一箱6瓶，然后咱送3瓶。 我觉得这坑不是给人家挖的，是你们俩自己挖的吧？ 您就现在拿个大主意吧，毛总。 你送2瓶，我都能做主。 听见了吧？ 你看看， 送2瓶我都能做主了。 那赵经理啊，那我就问问你吧，是不是买一箱送一箱啊？ 他开始单个击破了，开始。 对，我看毛总一直是一言不发呀，你说说是不是？ 我还得看毛总脸色。 就这样，那个我这样吧，狠一下心，然后今天也来这儿了。 就是的，一咬牙一跺脚，我就送了，我赔了我也送 2瓶半。 我们那什么吧，我们这个今天也是对咱们交通广播这一块， 文艺广播啊， 对， 没事，说哪个广播都不重要，只要买一箱送一箱就行。 买一箱送一箱，然后是这样，我们那个现在的大家的话，赶紧抓紧时间搜我们那个用手机淘宝搜索京都酒类旗舰店，然后我们这块我这块用我的奖金给大家送一瓶，买一瓶送一瓶， 真的。真的是买一瓶送一瓶、啊、 不退一步说，因为我是学文的、啊、那个买一瓶送一瓶 打五折了， 是不是就相当于买一箱送一箱？ 对、 啊、 是 这 意思， 理解吧， 是这意思，打五折、哎、 是不亲，那八折那事儿就当不存在了是吧？ 那你们主持人这么为大家这听众这块争取，那我现在没经常理允许啊，这个今天出去的所有酒都是扣我的工资的啊！ 我看我脸皮也薄，你知道，从来不会跟人谈价。今天我也出汗了，维哥直接就让我把我派出马去了，你让我跟谈价格，我怎么会谈呀？你说是不是？那就干脆吧，买一箱送两箱是吧？ 哎不不 啊！ 这个 做不了主。 这个主要是我这 那就这样，买一箱送一箱再打八折， 啊，这可以吗？ 这个不可以有 啊，那已经就这样了。 毛总有底线。 对对对，那差不多。 好，我觉得差不多了，是吧？哎呦，我这汗也出来了。哎呦， 我们那个、大家就是截止到咱们今天这个 几点？ 24点之前啊。 哦，就是今天24点 之前。对、哎、这个优惠幅度啊，要不然我这个也承受不了了。 哎，第一啊，听众怎么去买？ 咱们那个用手机淘宝搜索这个京都酒类旗舰店。 京都酒类旗舰店， 对对对、啊、然后这个进店以后跟咱们的客服说一下，五星将军、 啊、 只对咱们台里啊，只对咱们听 众、啊、那人家怎么知道就是我们的听众啊？ 你要咱们要给客服一个咱们的密码啊，就是跟客服这块说五星将军， 五星将军，就这四个字啊， 对对对，这个、四个字， 五星将军，您只要说了报了，就直接买一箱送一箱啊，就到今天晚上24点之前。 但是酒是必须是这五星将军， 对，必须是这款， 对 对 对 对 啊， 500多块钱这一款这一瓶，然后买一箱送一箱， 是是是， 哎呀， 是， 今天我弹， 我都出汗了， 但是大价钱我弹下来了， 特别好，特别好， 哎， 特别好， 哥我不容易啊，是吧？ 这但是咱俩可能还嫩了。跟咱们节目以外放的广告比还是有差距， 还是差距大了，是吧？ 人家买一箱送一箱的同时可能还能打八折。 得了，您最后再把刚才那个微信号咱们说一下，不是那个店的名字叫 那个手机淘宝这块搜京都酒类旗舰店。 好嘞，京都酒类旗舰店。好，那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凛冬已至，西半球的橡树林依旧郁郁葱葱，因为温度和湿度更适合橡木生长，所以更高品质的白橡木就产自这里，它们密度紧实，花纹美丽。 橡木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做成家具摆到您的家里，连同建材施工电器灯具窗帘只要999一平米，想要这样的家就打400-606-8866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老公，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爸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平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

三元桥到分钟寺桥的由北向南。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的由南向北，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的由东向西，莲花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的由东向西。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刚的事故路段，南六环外环由西向东太和路段69公里处交通事故现场已经处理完毕，交通管制结束。目前呢，南大湖门至太和路段的交通运行正在逐步恢复当中。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在广告信息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当然在此也看到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发上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啊，比如说像青竹润玉好名字， 对， 包括比如说 TUNEZ 啊等等吧，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来各式各样的信息，我们都支持大家的说法， 对， 但是我们说了不算， 哎， 您懂我意思吧？包括像刘强说的这些啊，我们都支持，我们在年底会来得更猛烈些的，一秒入戏，现在开始， 好，马上开始， 你 A 还是我 A？ 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加了吗？ 哦，你说的是王校长一人10000的抽奖吗？ 啊， 据说113个中奖者只有1名男性，这不歧视人吗？ 嗨，人家解释了呀，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活跃度又不高，可能被当成机器号给过滤掉了。 啊，那机器真是不懂我呀。 别说哈，有懂你的，建行会懂你 APP 呀，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的名称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的经营收入和近一年企业的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的额度，你要是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不怕给错人了，这钱 这不用操心，这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身份给识别了。 能借多少钱？ 我告诉你，这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达300万呢。如果是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 哇，真多，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好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再一秒入戏吧。 好， 来，接下来我们要请来一位专业人士， 是 真的，他们对旅游是特别在行的。 嗯， 虽然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泰国， 哎， 但是我刚才私下了解了一下， 人家说了，说吧，您想去哪儿？ 嗯， 在我们这儿都可以做自由行。 哎呦， 因为我们家起家是做签证的。 你看， 我一想厉害了。 对呀、啊， 那他肯定是对这些地儿都懂。 是、啊， 而且包括我说，那你们做泰国，他说我们只是拿这个当一个例子，世界其他的地方也都 OK。 嗯， 而且我们一条龙，从签证到您自由行，而且人家主攻自由行。 嗯， 说没有团。 你看看， 那就更不存在所谓的说带您购物啊等等， 是是是 都没有，除非您说您需要， 您想去， 哎，对，人家才会专门安排。同时，人家说我们这个自由行可以达到即视感，就所谓即视感啊，就是类似于说，啊、比如说，嗯，自由行嘛，比如说我晚上入住酒店了，突然想，哎，明天一早我想去哪儿哪儿哪儿。您直接在他们这个平台上下单，第二天就 OK， 随时更改自己的行程都没问题， 特别厉害， 就是这么潇洒。 是是是、嗯、来，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节的嘉宾。 是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北京百城旅行网的泰国项目负责人高杰，为我们来介绍泰国休闲旅游的最新资讯，最好玩的路线推荐，以及性价比最高的购票渠道啦。来， 好，大家好，我是百城旅行网泰国负责人高杰。 好， 大家好。 刚才我跟听众朋友说的那些不是吹嘘吧？ 不是吹嘘， 而全都是实情吧？ 对，那当然了。 好， 没问题。 当然了，他是对泰国比较了解。 对对对对对 对。首先，先得说一下咱们百城旅行网，百呢就是一百两百的那个百，城呢就是旅程的城。 对， 咱们是线上平台是吧？ 对，是的。百城旅行网、我们有一个口号叫百城旅行，百事百成。 哇、 哦、 所以您有旅游的事情找我们就没错了。 好，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时段啊， 嗯嗯， 关键词就是百城， 对， 这两个字。您只要发送百城这两个字之后，您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是吗？ 对，是的，是客服的二维码。然后呢，您扫这个二维码呢，就有一对一的这个微信客服直接为您服务，然后也会把您拉进这个泰国玩乐的群里。这个泰国玩乐的群里有很多的客人，有很多的玩家，到时候您也可以在这群里面跟大家一起交流在当地的这个各种吃喝玩乐购的经验，很有意思。 好，好，那我们的关键词再重复一下啊，是百城，一百两百的百，旅程的程。然后发送完了关键字之后呢，您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然后您点击二维码就会进入到咱们的那个一对一的环节当中。 对，是的，就是客服会，您扫这二维码就加这个客服，然后客服就会跟您这一对一的服务，然后也会把您拉进这个玩乐群里面。 好的，好的， 好， 来吧，跟我们说说，你既然是泰国部的头， 是 有什么跟其他旅行社不一样的吗？ 啊，其实今天我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想跟大家讲一讲泰国的这个曼谷。 嗯， 因为呢大家好像对泰国就觉得，哎呀，我这去曼谷好像没什么意思，大首都，我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好像 泰国曼谷购物啊， 对， 吃啊，真是哈， 一看您就是当地好导游，就上来就拉着客人去购物。 哎，继续 是这样，就是其实曼谷吧，大家别觉得是这个城市好像没什么意思，其实我今天挺想跟大家讲讲这个曼谷的，因为曼谷这个城市有非常多的这个世界之最啊。首先我们听它这名字就很有意思，其实曼谷有一个在这个吉尼斯纪录里面的收录进去，因为曼谷是世界上拥有最长城市名字的城市，它的这个拉丁字母啊，城市名一共是167个 啊， 然后中文呢，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是70多个汉字，所以说它这个名字就是一个世界之最，因为我们叫曼谷，曼谷其实是非常非常简短的，就它翻译成中文之后，它这名字都是好词儿，天使之城、拥有9块宝玉的不可摧毁之城，仙都等等等等，所以它这个光这名字就是很有意思啊，就曼谷这个城市。 对，亲，再等一下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了关键词，但是我再重复一下啊，百呢。哎，你说我说一百两百这个百也不对吧？ 对对，就是汉字的一百两百的这个百 啊，对， 程就是旅程程序的那个程， 对对对 啊，一个禾木旁，右边是一个程上去的程，就是旅程的程。 哎，对对 对, 对, 对、 越说越乱了，让我。 因为我吓我一跳，我说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你比如说等待，人家发的百字是对了， 成字写的是承前启后的成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淡定范儿，百是写对了，成是写着这个成不成事儿的成啊，还有写的城墙的城，哎呀，就写什么的都有。我们再重复一下，百城，一百两百的百，没有那个单人牌 啊。然后城呢是旅程的城， 对 啊，盒子边的那个。 哎，突然想起了程序员，那个程，程序员啊，这熟吧啊。 好，老高接着说吧。 嗯，对，然后我们就是大家那个把字儿认清楚之后，然后我们大家接着往下说啊。就说泰国这块曼谷，然后它首先是它的这个首府之外呢，然后呢它还有一条，就我们一般都说这个城市里面有河， 嗯， 这个城市就会变得更柔情一些， 嗯，对。 其实曼谷呢就有这样的一条河叫湄南河，就湄南河在泰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相当于这个长江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它是泰国的母亲河， 嗯， 但是它长度只有长江的五分之一。那么湄南河在这个泰国的曼谷的这一段呢是非常非常浪漫的啊，因为白天的话它这个河就是作为一个功能性的河流，就是公交车不是公交船，别公交车， 啊， 公交船在这个河上往返接送客人，那晚上之后就会变得非常浪漫，因为大家都去过天津吧，天津那个 海 河边上都觉得很好看， 啊， 天津海河上也有游船，但曼谷这个跟天津真不一样。它呢曼谷的这个湄南河边上有非常多的著名的景点，比如说大皇宫晚上都会点灯，然后这个郑王庙也会，然后包括有河就有桥，据说啊曼谷这个每一条这个每一架这个桥都是以这个太皇的名字命名的，所以说它非常有意思， 嗯， 那么有河有桥就有船，曼谷的这个湄南河上的游船啊非常漂亮，因为它2个小时的游船您可以把所有的景点都看个够， 嗯， 非常漂亮，而且它这个游船跟我们一般传统意义上游船还不一样，都是3层的豪华游船， 哦， 然后顶层是这个360度赏景，您随便看任何景色都能看到，而且1层2层是这个室内空调，您要怕热就到室内， 嗯， 然后这个关键是它还提供这个免费的自助餐，还有各种特色表演，然后还有乐队的表演，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行程下来之后啊，湄南河边上的这些景点包括餐，您等于是一边赏景一边吃饭，非常棒。 对， 不好意思啊，就是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接下来要问一些很实在的问题， 是 因为你是泰国部的嘛， 是， 就是比如说咱们就按照咱们节目的流程说好，您发百城，我识别二维码进去了，那进去之后呢然后跟咱们的客服一对一的聊，但是大家要选产品的时候在咱们的平台上都会有这些产品的介绍吗？ 对，是的，就是我们平台上就包括我刚才给您讲这船在我们平台上都是有各种介绍的，包括它的价格，包括每艘船的这个在哪儿上船，怎么换票，然后吃什么，然后上船的时间地点都会介绍的非常详细， 对对对， 所以您一点不用担心。 对，因为这个很重要嘛，就是大家要挑产品，那肯定说因为咱们是线上平台嘛， 是是， 那得看，哎，这个地儿挺好的，一看底下介绍，包括一看可能也许啊有别的人曾经去过，在底下比如说点了赞了或者什么了， 对， 也不错，我想去，就类似就可以在这儿下单，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吗？ 对，是的，没错，而且下面都会有各种客人的评价，您也可以根据这个不同客人的这个评价回馈，您也可以看一下。 好，好，来，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些相对复杂的了， 是， 就是因为就是高杰呢可能对咱们节目的听众不甚了解，因为我们的听众真的就像我们节目名字一样，吃喝玩乐都喜欢， 对 对，所以你介绍曼谷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到现在几十位上百位的听众朋友人都发百城这几个字，都是好玩的朋友， 哎， 所以 大家棒棒的， 不用一一介绍，咱们就说点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产品里有包车吗？ 当然有了，这个一定得有，因为大家都知道曼谷是一个这个大都市啊，其实交通并不是很因为你到城市里头最容易就是迷路，您跟到这个海岛啊到什么地方不一样，它可能一条路走到黑就没了，但是城市里头不一样。那么曼谷呢有些自由行的这个客人自己去呢坐这个 BTS 或者坐地铁等等这种他很容易就迷路了，那么包车其实为大家 就提供一个特别便利的，像我们包车有6小时、8小时、10小时任您选。车型呢，根据您这个不同的出行人数，5座车、7座车、9座车、12座车，您都可以选。而且包括我们的司机，有泰文当地的司机，还有华人司机，就这样就能最大程度保证您这个沟通是非常顺畅的。 对， 而且我们 想去哪儿去哪儿， 对，是的。而且包车的这个范围非常广，因为曼谷除了是这个首都之外，它其实还是泰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 是， 除了曼谷市中心您可以玩，其实从曼谷到这个周边辐射，比如说它到芭提雅2.5小时就到了单程，然后呢可以到水丹嫩沙多水上市场、安帕瓦水上市场1.5小时，包括您到这个古都大城府也是2.5小时，其实您包车就直接就过去了，非常方便。而且您如果选择的是这个中文这个司机的话，他其实一路上整个这个风景啊，包括当地的特色都直接都能给您讲解的非常清楚。所以说比您这个自己吭哧吭哧再倒地铁倒公交然后再打车要方便很多。 是的是的， 节省时间。 对， 而且你知道泰国热呀， 特别热， 你想想你在外边倒几趟车，你这身上就几身的汗。 对， 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在这个地铁里边或者说是在商场里边在车里边都开空调，而且是特别的舒服。你要是有这么一个专车的话呢，你想去首先节省时间，二一个你全家人有上有老下有小也舒服，你说是不是？ 嗯， 当然了咱们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啊，咱们先进段广告，回来以后呢请高杰继续为大家做介绍。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调频 FM87.6兆赫。现在呢是北京时间2018年12月26号晚上18:20。我们的有幸邀请到了北京百城旅行网的泰国项目负责人高杰，为大家介绍泰国休闲旅游的最新资讯，做最好玩的路线推荐以及性价比最高的购票渠道了哈。 是的，刚才我们已经多次跟听众朋友说了，如果您是一个喜欢玩特别是喜欢自由行的朋友，其实选择百城应该是没有错的。 对， 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当然下了节目其实也可以 啊， 您可以登录到百城网，或者是您现在就发百城这两个字，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词。百是100、200的百，城是旅程的程，程序员的程， 是， 然后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点二维码然后就可以进入到他们相当于在线的一对一的服务当中。您不光可以问泰国，其实问问别的地方的也都可以的。 可以呀， 是吧？ 啊， 做全球的。 好的， 是是是， 好的， 尤其是双节临近，是不是啊？ 是。 哎，正好说的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签证问题。 嗯， 泰国签证最近有利好消息哈。 对， 包括其他的，咱们要去这个办签证的话，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其实泰国现在它虽然说开放了这个落地签，但是建议大家啊，还是最好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是那么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在国内办好签证。 我也这么认为， 因为它这个泰国落地签排队的时间非常长啊。因为我最近有很多朋友从泰国回来，基本上尝试了一下这个落地签，想省一下这个费用，2到3个小时的排队时间，这个真是挺要命的。因为从国内包括北京飞过去的航班基本上都是夜航， 是， 所以您这大晚上11点、12点到那之后再排两三个小时就挺痛苦的，尤其是拖家带口的。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在国内办，因为国内办签证其实特别方便，包括像在我们百城办的话，如果说您时间够的话，一般7个工作日准保出签了。然后您想说，哎呦，我这时间可能不太够，我想做加急，3个工作日也能出签了。而且办签证非常方便，2张照片，1本护照，其他什么都不用您，您直接寄过来之后，我们这儿就能帮您办。包括您要是说我没照片，我来不及拍，我来不及洗，您发一电子版给我，然后我们这边都可以帮您冲洗出来。而且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服务，就是说， 您可以选择这个套餐，就是我们送这个入境卡，泰国的入境卡。这入境卡您不用再在飞机上等着空姐给您发，或者您这一觉睡过就忘了拿了这卡，到落地之后再找。我们这个跟等您签证出签之后，这入境卡跟着您这签证一起寄回给您，您直接在家就能把这入境卡填好了，甭管中文英文，您会不会，反正网上都有，我们也会跟您给您模板，所以您一填非常方便，一条龙。 好， 特别棒。 贾先生问说，我今天晚上飞机去清迈，18天啊、哎呦，去这么长时间啊，哎呀真好， 这深度玩家。 是是是， 但是 他说他落地签最长给多长时间 啊、您指的是过落地签的那个时间还是什么的时间？ 对呀、啊、 不是， 因为他说落地签可能最长只能给15天， 确实是只给15天 啊、哦。对，落地签最长15天，您 超出这时间， 超出您不能超出这种这个落地签，除非因为在如果您在清迈超出落地签特别麻烦，您还得去曼谷再去续，您得找这个签证馆或者是领事馆大使馆去续这个签、 啊、 所以您真的不能超， 坚决不能超。 对，而且 除非你出境然后再入境是可以的。 对， 只有这个办法。 对，而且您如果超了这个时间的话，对您下次入境是有影响的、 哦、明白。 对， 明白， 所以说您如果是不着急的情况下，建议您还是在国内提前办了，或者是您就卡着这个十五天您出来。 嗯， 对，您要不然就赶紧去改一个行程吧，可千万别在那儿超过3天，等到下次您再入境的时候您就是有黑名单了。 对， 是不是哈？ 对，是的。 老王、 啊、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男性啊，哥是得扫二维码，因为人发信息还扫二维码吗？扫 必须扫，必须扫啊！ 发关键词百城这两个字您就会收到二维码，点击扫然后就可以进入到一对一的聊天当中，不一定问泰国啊。虽然我们今天的高杰呢是泰国的项目经理， 是 当然其他的项目经理哈也都可以问嘛。 对呀， 对， 我们都在线等着呢，大家来吧。 是是是。 哎，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刚才咱们一直在说曼谷，其实泰国可玩的地方特别的多，尤其以海岛著称。那这么着还有一点点时间，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海岛吧，好不好？ 好嘞，没问题、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曼谷除了是首府之外，它还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嗯、 那么其实从曼谷到各地的这飞机啊特别便宜，比如说我们就说海岛国家普吉了，对吗、 嗯、 普吉其实您从曼谷飞过去飞机票多少钱呢？150以内绝对搞定了。然后我然后这个飞行时间1.5小时也绝对搞定了、 嗯、 我买过最便宜的从曼谷到普吉的机票就89块钱合人民币。 天哪，你敢坐吗？那么便宜。 敢坐因为它就是这么便宜，包括到清迈也是这价，100多块钱、 啊嗯、 然后其实去海岛呢，其实我现在推荐大家去普吉岛。那么普吉岛其实有非常多的小岛啊，其中推荐一个蜜月岛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私人岛屿，之前这个封闭了8年，最近才开放、 嗯、 而且为什么非要推这个岛呢？因为它是泰国周边唯一一个可以追逐野生海豚的地方、 哦、 您可以在这个船上，因为我们有提供这个一日游，是坐的是法国进口的高端双体帆船，这船长非常有经验，带着您就找这野生海豚了。为什么蜜月岛周边有海豚呢？因为蜜月岛是一个这个野生海豚的保育基地， 嗯嗯， 所以说特别棒，所以您可以考虑去蜜月岛转一转。 是是， 好啊， 谢谢谢谢高杰。我们再次说一下他的工作地点。 好嘞， 他是百城旅行网的。 对对对，大家呢只要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百城，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添加百城泰国旅游的专属服务了。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改革春风吹满地， 告诉你个大秘密， 中国人民真争气， 装修真的不费力，从毛坯房到临包入住999一平米，一线的建材，靠谱的施工，亲点的监理，实木的家具，名牌的电器， 这个世界太疯狂， 急得

那么另外呢，来自于北京市交通委的信息显示，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 8.2， 处于严重拥堵级别。环路方面呢，北二环的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的由东向西，西五环衙门口桥到八角桥的由南向北，东二环小街桥到广渠门桥的由北向南，都是持续车多的路段。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商银行携手故宫文化发行2019皇家贺岁礼，恭迎贺岁金大福年，千足金压岁钱克重一克，正面仿康熙御笔亲题福，精美剪纸风格鸿运福珠，反面为中国四大神兽寓意默默守护祈福镇宅，另含一套五福红包，仿康雍乾道家五帝亲笔福，寓意五福护佑，福佑一生。金猪贺岁，五帝献福，工行各网点有售，参与祝福接力活动，最高优惠66元。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我们前三节我节目我觉得我忙忙叨叨忙忙叨叨， 对对对， 说了好多的内容。到第四节了，我们又重新看到了二位，我们终于就哦，节奏可以放慢一点， 又踏实下来了，感觉 了、 嗯、 嘉宾容易吗？ 来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 五爱签证中心资深签证顾问贾颖，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贾颖、嗯、 以及畅销书作家、旅行舔师，包括小包总，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好、嗯、来打起精神来，我们就剩最后一节了、啊、 对， 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关于泰国的，比如说这个岛啊啊，那个地儿的签证啊，包括这个地儿我要带老人孩子能玩什么呀，其实还是那句话，您就发百城这两个字、嗯、您可以跟他们的客服一对一的去聊聊， 对对对 啊，然后他们会给您详细的去介绍、嗯、来，接下来我们也得抓紧时间，因为我存了好多听众朋友问了关于签证的问题、嗯、我们接下来得先让贾颖给大家回答一下啊、嗯、你比如说许老板，人网名就叫许老板、 哦、 这个请问一下嘉宾，我美国签证刚刚下来了，明年4月份去美国、 哦、 去之前还用办个 EVUS 确认吗？ 我很明确的告诉许老板，您得办 EVUS。 哦， 啊，真的？ 对，就是刚刚出签的美国签证，只要是您第一次就是进入到美国，然后之前没有过做这个 EVUS 的这个信息登记，那么都需要做这个流程。其实周末的时候还有个朋友问我，我刚办的签证，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那这个签证有什么用？其实我分析了一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签证给予的部门其实相当于是移民局，那实际上要我们 EVUS， 它是为了它的这个国土安全，它是一个国土安全部，其实这是一个两个信息，两个部门要的这个信息，所以大家这样理解就明白了。嗯， 好好好。 而且我好像，哎，我再多问一句啊、嗯、我听我朋友说好像现在有这个美签之后，每一年还是每两年必须要到这个 EVUS 去确认 一 下。 它是这样子，因为那个 EVUS 做完、啊、你不去也得确认，是这样？ 不是，就是它 EVUS 是这样子，它是两，就是你做一次，它的这个有效期的话是2年，就是我们做完了以后，你就会看到有一张纸，它会告诉你这个有效期到什么时候。但是下次您再出行，就比如这个 EVUS 过期了，但是你先不去，但是也不着急去做这个更新，什么时候你在出行之前，然后再重新再做一份 EVUS 就可以了。好绕嘴哦。 哦，哎，那我能再多问一句吗？我的美签是去年1月份刚刚办下来的、 嗯、 那我现在需要我去办这个 EVUS 确认吗？ 你什么时候出行？ 还没走， 没有，没有计划。 那你多顿出行 什么时候有计划，什么时候再做？对，但是这个时间的话呢，不建议你说临出行之前就还剩这么几天的时候，因为。不排除做 EVUS 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审核要需要时间长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基本上一天都可以做好，甚至有可能是做十分钟、十五分钟以后就好了。对，这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但是也不排除有个案，所以呢，尽量的话是在提早的话一个月前是比较稳妥的。 好嘞。 张银，反正他的拼音是这样的。他说我中国公民可以在澳大利亚境内申请日本签证吗？ 他在澳大利亚我不知道是什么身份，他是属于工作签的身份长期居住在澳大利亚，还是于旅客的这个身份？如果是 怀疑是旅客的身份， 如果是旅客的身份的话基本上是不可以的，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国家的签证都是以你长期居住国这个为你的申请的递交递减的。但是如果说您是在那边长期工作或者是留学或者这样的身份的话，您去到这个日本驻这个对日本驻澳大利亚的这个使领馆实际上是可以申请的，你看一看相关的这些材料您能不能提供。对， 但是只有单次，这个我知道有这个实际案例啊。就是留学生啊，或者是在那工作，其实就是说白了你拿的是长期签证，不是那三个月必须出境那个临时访问签证，访客签证，然后你可以去那个悉尼的那个驻领馆去申请，就日本的那个驻领馆，然后就一般就会给单次。所以就是说我建议啊，现在咱们国内又简化材料，像什么北上广应该都可以吧。 对， 你还不如回来一趟，就是趁这不是过年了嘛，年你回国的时候，你还不如回来的时候你就事给申请着，一下能一三年的多方便。那个是材料一点都不简化，该交什么你都得交什么，而且它是完全按一个正常流程走的，然后给一单次。给一个单次啊，钱也不便宜。 对，就关键看他回不回来。那他要不回来，他要是特地回来的话，一张机票也不合适。 比如说正好回来过年啊什么的， 对， 还不如就在那个时候顺便，因为现在简化材料，我都是跟家养那儿办的，可快了，来个口播啊！ 他主要是没时间，他每次出去，小包子真的行程太紧张了。 对，说让我是五个工作日还是六个工作日？ 六个工作日， 但是我缺的就是这六个工作日，就是我没有六个工作日在国内的，就是就缺这六个。工作日， 天， 所以最后好不容易凑着一个六个工作日，赶紧就给交了。结果第七个工作日我就走了， 对， 拿着签证我就走了。 哎呀， 不是去日本，是拿着签证我就去别的国家了。然后这签证攒到这不上个月上个星期才用。 这超少商务人士的那种感觉啊！ 哇，不是商务人士， 对， 成功人士， 成功。 小胖不在不行，这得等小胖回来，我重新跟他说一遍。 不行，小包总膨胀了。 对，我们要先适应一下。 对，我得等小胖来了，我重新说一遍。 哎，正好说到日本，还有一个朋友在问哈，说请问一下，日本的五年签证是否也有三个月必须入境的要求？看来他是已经有这个五年签证了。 五年签证是这样子，是在2017年的5月4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如果是您是这之后申请的，那么是没有三个月的限制了啊、因为他当时是有一个新政。那么，但是您如果是这之前的五年，然后您没有去过的话，其实跟三年是一样的，是有这个三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 哦，那就看你之后的运气了。 说的太对了，对，真的就是看运气。 觉得要是保险的话，还不如飞一下。现在日本的机票特别便宜 哦， 如果是飞九州的话，真的超便宜。 但是那你就专门为了这个签证，每三个月就飞一次？ 不是每三个月， 就是 第 一 次， 第 一 次， 第 一 次， 第一次， 是第 一 次。 就是你签证下来之后，第一次三个月之内必须走。 对， 其实还特别要说一下，我们包括有很多人拿到这个申根签证，比如说五年多次的法国的申根签证。很多人就有些人不是很多人，是有些人以为就是每一年我都要去一趟法国去激活一下。其实 哎呀，就是对 就是你是吧？ 对，是我特意为这事儿去了一趟法国。 哎呀，成功人士你怎么这不多问他一下呢？ 我这成功人士留到小胖来了我再跟他说。这集我还是那个无业人士啊，无业人士。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其实就是第一次你激活了他，基本上后面的话其实您去哪个申根的国家、这个基本上是不打紧的。 那就 对， 他不会跟你找茬是吧？ 没有太大，没有 特别就是这种极端的个案， 对对对， 但是你也可以试试看，万一碰上了，我觉得回来我们再讲讲故事也挺好。 到现在为止啊，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为止我那本护照上，自从有了申根到现在，我已经是可能有三篇那个落地章和出境章，都是不同的地点。到目前为止，德国、匈牙利、芬兰、法国，然后瑞士。这些都是申根国，这些国家都没有跟我找过任何的日内， 哦、 而且瑞士什么日内瓦、苏黎世什么这些，法国里昂不是那个 德国也 没有，法兰克福啊， 嗯、 什么慕尼黑啊，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找过问题，因为我听说法兰克福事儿挺多的， 对对对， 法兰克福我入也入了， 嗯、 出也出了，都没有事儿， 对， 好好好，那就行，那就行， 嗯， 要不然人家都认识你，人家。Always you， 好欧打又怎么总老是你？ 来来来啊，月天说日本签证有优惠吗？ 嗯，什么优惠呢？ 对，你们可以找国外签证中心。哎呀，这么价格 可能就想，嗯，那既然贾颖是啊签证中心的 优惠、 啊、 优惠，我们私下 还真有， 贾颖好 黑。对， 哎，说的优惠，咱这还真有一条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要十秒进入角色了，对不对？ 一秒，十秒说完了，来来来， 啊。 嗯，听说你前阵子换新房住上了吗？ 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六月份理财款到期装修呢。 等什么呀，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建行装修分期那利息是多少啊？ 零利息，每月0.35%手续费率，最高给你100万，最长可以贷60期，每万元折合每天的手续费不足1.2元。 真的，确实真划算。那手续办起来简单吗？ 特别简单，你只要带着身份证原件、房产材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的400来家建行网点任意一家直接办。 哇，太棒了，我马上就去办理。那联系方式您这儿有吗？ 简单啊， 啊， 中国建设银行的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好，来抓紧时间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比如说奔跑吧这位朋友，其实关于二维码的问题没关系，您直接可以登录到他们的在线平台，我相信在线平台上一样会有客服人员去跟您在线进行沟通的。 对， 对 啊，就是包括无论您说您要去东南亚也好啊，东欧、北欧啊、非洲啊，我相信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 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哼哼啊，他还是问关于日本签证的问题。他说，日本3年签的签证页上的照片可以跟美签签证页上的照片用一张吗？我就没懂这个问题。 好像尺寸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问题是日本的签证照片的要求是您近6个月拍摄的，如果说您那个美签能够显示是，如果超过6个月，那这个照片肯定是不要用了。对，如果是在6个月内，因为它上面有时间，你签出时间是有的。对，如果是在6个月内，那张照片的话呢，您可以把它稍微缩小点版，然后来去冲印，因为美签的照片是5×5厘米的打印出来，日本要求的照片是4.5×4.5，其实差的不多。如果您电子版还有，直接去打印一版就行，就可以不用再重拍了。对，但如果超过6个月，那就不要用了。对 对对， 不然人家一翻照片，就是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超过6个月的证明， 你的那另外一张照片出现在美签上的， 嗯嗯， 然后这张照片已经明显超过六个月，然后他们一翻，哎，你这超过六个月，那你因为这张照片不能通过签证， 哦，有点亏。 对，确实特别亏，没必要。 对，不诚信， 哪怕换个衣服都行，因为你就证明，就反正是我自己，我衣服不一样嘛。 对 啊，对， 嗯，对。我们再来看看路遥。嗯，请问奥地利这国家好签吗？想四月份去啊，什么时候办签证比较好？另外呢，我是公职人员，还有就是之前呢去过瑞士、意大利、法国，会好签吗？ 嗯，是这样子，奥地利签证我觉得出签率还可以，但是它是一个有点类似像德国吧，对签证材料它的要求还是比较严谨的，比如说流水啊什么的，就是大家准备的时候就按照它的这个签证中心的这个要求，最好是每一项都能够留就是罗列的比较清晰一些，会更好一点。然后出签送签的时间是，如果是您在四月份出行，您就往前倒90天。那这一天就是您最早可以申请这个签证的这个时间，对。那然后的话呢，您讲您之前去过一些个申根的国家，因为我不知道您说的公职人员是不是指您持这个英公护照可能有出去过，如果是的话，您如果方便可以把您一些个就是英公护照上的这个签证页呀，附在您的这个就是因私的这套材料里面，我觉得对您的这个签证肯定是有帮助的。对，如果说拿不到的话，也可以放一些以前去过欧洲的一些照片呢，上面写个说明，说明一下您以前持英公，然后的话去过这些欧洲的哪些国家，然后这次去奥地利来旅行，然后申请这个国家签证，放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说明信，对您也是有帮助的。 哦，嗯，好好好。651说，贾颖是哪家签证公司的？好，贾颖。 大家就是在网上搜这个我爱全球签证就可以了，在微博和这个微信的这个订阅号平台我们是都有的。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现在你比如说睡觉前我现在都喜欢看会儿书， 嗯嗯嗯， 对，有的时候因为干一天活累了，所以就拿着 pad 看一会儿头条，因为得看看今天一天都发生什么了嘛。 是是是， 嘿，现在基本上看到更多的全是我身边认识的朋友的，比如说单位也好啊，或者他自己的呀，就是公号啊等等，推送这些文章。你比如说那天我看哦，我爱签证的，他们最近又出了关于什么什么签证提醒大家注意的。 对， 好一番哦，原来是我们的编辑磊子，他又那去哪儿哪儿带孩子玩去了。哎，一看我汽车圈的一个大能啊，他新试了一款最新款的奔驰大 G 啊，哦，又跟大家图文并茂的说，全是朋友 哇 啊！但是他们说的那些，我觉得可信度都是很高的， 当然了， 全是实心话啊。 是， 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吧，狼。他说：“请问，美国签证没过期，但是护照快过期了，换新的了，那签证得重新办吗？” 不用。然后新旧护照可以一起来用美签，但是您做那个我们刚才讲那个我很拗口的 EVUS 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新护照，就是它更新的时候是这样子，在最上面第一开始它会问你，就是你这次出行是持哪本护照号码这个护照，所以你要写这本新护照。后面您不用担心您的这个签证是在旧护照上，后面它会有写您的那个签证是在哪本的护照号码上面，它是有这个关联的，所以就是做 EVUS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可以了。 嗯，哦，哎，最后一个问题咱们也解答一下吧。蓝色多脑盒说了，麻烦专家给说一下这个白本能去办直接办申根签证吗？ 可以啊， 欧洲的申根签证 都可以，就是他会不会给你，你知道吧？ 哦， 出签率的问题，就 是 出签 率 的 问 题，所以就白本还是要看您的情况，比如说是夫妻两个度蜜月，白本正常都是有工作的，然后收入情况也不错，或者说单位情况也很好，一些个对一些个企事业的大一些这种单位都很好，所以就这种出签率也还是很好的。但是你比如说你一个单身女性，然后你的工作经历并不是很长，然后收入情况看着就一般般，然后就是一个普通企业，然后可能还不一定是北京户籍，因为北京户籍其实在签证上它是很占优的，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要看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对， 那比如说我就是一白板， 嗯， 签日本好签吗？ 我觉得日本可以啊，日本是这样子，就是你只要收入足够， 那你符合他那个要求了，那你去申请基本上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对， 尤其是单次，基本上来说像旅行社肯收，因为旅行社是有担保的，对于这个旅游类别的签证，所以基本上都是可以出签的。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得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聊一个题外话，来，包子，那个元旦出去吗？ 元旦不出门了， 真好。成功人士元旦 没有没有没有，这家里待的人士啊，这个无业人士。 春节出去吗？ 春节可能会出门吧， 比如说 去反季的南太平洋那边去过一过夏天， 就是也是到一个小岛上吗？ 应该是，可能会去比较远的地儿，因为春节呢，我第一是原则上躲开人群，就是躲开这个随大溜的人群，要么就是去澳大利亚，这个那边了。人家就是我找一个没人的地儿，要么就是去一个特别特别小众的地儿，应该不会去再冷的地儿。最近可能去的有点多，冻着了， 所以要去海边爽一爽了，游游泳， 而且 是 反季的那种海边，就是一定得去，要多暖和有多暖和那种地儿。 好， 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哈，这个如果您春节之前呢有这个出国的需求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办签证，千万别卡着点儿，否则出不了签那就出不了国了哈。好了，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闹钟声每一天唤醒心中的心，走一步的微笑，踏在梦想的路上，也许是遇到许多小伤，风雨阻挡方向，那又怎么样？总是会等到雨后晴朗，试着换个方向，视野够亮。不论你是不是我的君主，还是谁的家主，不论你是白黑换飞燕，手中世界都有你的勇气。不谈论宗族，大家开一个群组，用你的爱温暖这世界，跟着这首音乐打开一起吧。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